朴槿惠逆贼12月1号进行乞求之行，以图重新集结因特大型权力丑闻事件而失去的支持势力。他到自己所谓的政治故乡大邱西门市场发生的大型火灾事故现场去与财阀会面，表示慰问等，遭到市民团体的抗议而慌忙逃之夭夭。另据南朝鲜联合通讯社报道，南朝鲜外交部长官尹炳世最近在澳大利亚举行的一次国际会上极力参与一项指责朝鲜共同声明的发表活动，引起内外的非难。